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我们今天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首先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动感的复古舞曲，歌名是 MWHYB， 这是来自于吴建豪的一首英语简写的歌曲。而说到这样一首歌名，据说也是他的座右铭，那就是 Music won't hurt your body， 音乐不会伤身体。 我都五十几岁了，我还在那边还要唱情歌，你知道，就我赶你们就不好意思了，总要有一个不一样嘛。我甚至这一次其实做完这张唱片的时候，我很夸张的讲了一句，我可以退休了，我终于有一个成绩单在手上。我觉得我对这个唱片的看法是那个高度到这里。 曾经老头一醉，还以为身世薄浅月一枚，心事都写在江风上，江深中人烟。少年情怀中 总是长天飞去敲不回，几许闲情该算谁。 2013年12月6号，周华健推出了一张概念专辑《江湖》，那这首歌曲叫做《客梦》，一首非常侠义柔情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周华健对这首《客梦》的介绍。 两行泪，对衡阳掩映模样花色，或者是雨阳不吹，是这里空树。 这是2013年陈绮贞时隔4年时间出道第15年的第6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这首《时间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句文案写道：这张专辑的题材如繁花盛开，本质却不离陈绮贞式的人文思考。我们再回到11年前，2010年的12月6号，这位歌手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叫做《Hello 梁心怡》，从南拳妈妈的1/4到 Lara 的100%，她的声音是非常的清新灵巧，更多带给人治愈温暖的感觉。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唯美听觉享受的《小树》。 一起种的小树，全心全意照顾。为何它的绿叶留不住？我们像那棵树，无语境就干枯。难道努力不一定幸福？轻轻看

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孙燕姿匿名万岁，第九位包护尔茶草原三杯酒， 金的草原三杯酒， 第八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跟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 第七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第六位徐佳莹以上皆非，第五位陈奕迅孤勇者，第四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第三位易烊千玺四字歌，第二位毛不易爱情神话，本周冠军曲李荣浩情人，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爱让我们都靠近。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会改变，假借命运之间不用太勾线，你我就分道两边。今天的我明天的你究竟会到哪里，努力无所谓，你的无所谓。不安的世界，不满的时间，还是给自己留一些。不爱的自己，不该的自信，我们都不太清醒。不堪的记忆，不甘的自己，不管它什么是曾经，不想起你吝啬只言片语。不强求在好几场大雨之后，这世界有点痛，以后才懂慢点揉才能快点走。今天的我明天的你究竟会到哪里，我无所谓，你的无所谓、yeah、不安的世界，不满的时间，还是给自己留一些。不爱的自己，不该的自信，我们都不太清醒。不堪的记忆，不甘的自己，不管它什么是曾经，不想起你吝啬只言片语。心中的自己没那么孤寂，谁都有表里不一。我只是幼稚，没有不理智，只是对成熟不坚持。我的世界一步步倒计时。 是来自张远的新歌，歌名只有一个字，哼。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张远的哼，收录在他全新 EP 丧然当中。丧和然倒是年轻人所想要获得最多共鸣的两种情绪，哼这一个字既有然的爆发，也有丧的颓然。那有哪些歌曲用到这样的象声词来做歌名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听一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袁娅维和马伯骞共同演唱的《嗯》。 我赌这匹马决定要失败，面对众人眼睛眨了一下，犹豫带不来精彩，但我忍不住为他加了理由。此刻你是谁的其实我在看在，那在不在乎谁有谁的胜败，岁月只是在等待一出意外，那等你摔下来。Cause TT ain't that type， 你们一步一步乱了节奏， yeah， TT ain't that type。 you too many times. Baby, we infatuated, but the game just get us aggravated. Let us suck them to the gravitation, nah nah, ayy. We be texting, finessing, impressing, attracting, and flexing on each other on the daily. But all the pushing and pulling, the heating and cooling, done got us going, going, going crazy, yeah. Don't compare me to your ex, man, cause the standards that he lacking, that you craving on your next man, crafting, while you imagine, I can make him disappear like I'm doing magic. It don't have to be that complicated, blindly craving, find my patience, time your pace, and all them low games are overrated, go with basic, coasting, baby, do you hear the words you're saying, could the be us who've been talking lately? 这是来自于李宇春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忘》。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发出的第一声啼哭，都是这一声蛙。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四字弟弟易烊千玺的新歌《四字歌》，也是本周空降季军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对仗工整满篇的双字词，我们就来听这首《四字歌》。 小在寸切算墙，温良恭俭家教配方，叫外一声随地三两，无意关注灯台穿长，思念把在自我扩容，准时下课付费上钟，只令入耳头脑空空，摆好姿态命令客套标准笑容，城墙堡垒三千裂缝，一壶白银内心中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我靠肚皮速成人气，天生我才黄金蝉翼， 隐藏剧情请倒转浏览。下毒死心无忌，灵魂窜出自卫出气，改头换面名利免疫，二十浪荡来来唧唧，流浪也往街头两臂，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人质大于你我注意，滴滴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戳破幻想只是内心，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何必伪装悠闲的你，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相聚中歌榜，大家好，我是徐良，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歌的名字有点长，名字叫做《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这首歌呢是一个抽象风格的歌曲，我用了很多很多的叠词，歌词看上去就像一个四字经一样，就是 AABB 的形式，比方说呢反反复复卿卿我我，整首歌全是这样的词，只有最后一句是一句歌词。然后呢，但是很神奇的一点是你听着歌看着歌词一遍下来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清晰的故事在自己的脑海中，而且每个听者产生的故事都会不一样，这就是这首歌的神奇之处。 隐隐约约，心心念念，滴滴点点，碎碎点点，简简单单，轻轻看看，忙忙碌碌，走走圈圈，甜甜蜜蜜，恩恩爱爱，三三两两，形形色色，说说笑笑， 双双对对，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跌跌撞撞， 浑浑噩噩，落落默默， 口口声声， 永永远远， 缠缠绵绵， 恨恨久久，恍恍惚惚，唯唯诺诺，卿卿我我，磕磕碰碰， 许许多多，斑斑驳驳，起起落落，分分合合， 洒洒脱脱，淡淡漠漠，笑笑说说，对对错错， 我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 心心念念，滴滴点点，碎碎天天，简简单单，勤勤恳恳，忙忙碌碌，走走卷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徐良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真的是超长的歌名。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也是用非常工整的词语来写，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苏运莹这首《明明》，一行四足两字词，但仔细一看，其实每一行都是一个句子。比方说，海鸥眼睛占满海洋，海洋怀里积蓄金沙。我们就来听苏运莹2015年这首《明明》。 海鸥眼睛占满海洋，海洋怀里继续轻纱，我用生命在抗巨浪，多像一片雪染长城，老虎眼睛插满森林，森林怀里继续辽阔，我把生命当作成功，不求寻觅，只为洒脱。就像蚂蚁带着食物搬回家，就像叶子会突破气味的村庄， 眼睛沾满海洋，海洋怀里继续金沙，我用生命在抗巨浪，夺下一片后雪染后战场，让我眼睛沾满森林，森林怀里继续辽阔，我把生命当作成功，不求寻觅，只为洒脱，就像蚂蚁蚂蚁把食物搬回家，就像燕子会吐把气味的村庄， 纯白简单过过天，那是日头长，棒棒硬夯个边边墙，修的慌，烧的皮脸红，把诗西来抱，花儿笑，烧个淡淡冰，虽然抬头看笼枝，才送晚霞映月光，已经好

久了只剩孤独紧跟随，要这样撑着痛还得和命运对垒，这个偷走所有时间的贼。雨总会翻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好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后悔，暂时收好羽毛太飞，到时我一定会如期而至陪你，那都无所谓，一回一回看到了没，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一定会，一定有我陪你飞。 本周的新歌一号，林俊杰这首《一定会》。六月份的单曲《裹着星的光》是他系列巡演的一个句号。那之后呢，这回到了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了疫情对生活带来的种种困难，于是写了这样一首《一定会》。这首歌曲也正是世界最渴望得到的一句肯定句。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二号是孙燕姿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世界终结前一天》，这是在余额以及匿名万岁之后，今年他的第三首单曲。在未来只剩下24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当中，孙燕姿也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当然也关于爱的痕迹以及生命的意义。 有的是

时隔33年，黄贯中的声音和歌曲的编曲都有非常大的变化，不过这一首歌曲的精气神依然还在。本周新歌三号，这是黄贯中《大地》。接下来本周的新歌四号的推荐是黄征亮的一首全新单曲，是他新专辑的开案标题主打歌，叫做《还是爱着》。歌曲表达了这两年时间当中他对生活以及人生的观察和感悟。在疫情之下，人们戴上了口罩，生活受到影响，但我们依然坦然面对一切，充满希望前行，也是歌曲所想表达的，还是爱着。 一步一段而行，和你这么多年走到这里，你说话的表情里有我的语气，我用长琐碎的习惯里藏着一个你，这样跟你可伴着成一体，还是爱着你，缺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愿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亲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将对方活成相互的生命，这样跟你牵绊的成一体，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愿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亲最亲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愿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近最近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 谎言真实诚实无失落，换不坏的你，换不坏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忧伤的走远。谎言真实成虚无，失落换不坏的你，换不坏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 新歌五号，这是火星电台翻唱自杨乃文的这首《明天》。在五年前杨乃文的离心力专辑，火星电台为他写了多首歌曲，那这一次火星电台也特别翻唱了杨乃文的这首老歌，最早是收录在1997年杨乃文的首张专辑 One 当中。那这一次也是作为滚石四十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音乐企划的主打单曲推出。接下来本周的新歌六号是一首 OST， 这是电视剧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片尾曲，胡夏和郭靖两位非常会唱歌的歌手联袂演唱了这样一首古色古香古韵悠扬的雾离。 阑珊月星移楼悬，凝眸蝶舞翩跹，你的笑盛开了素缘我眼帘。 雨绵绵，微风扬，渲染心之间， 愿那彼此毕生体贴来成全。如果你爱着就不要爱过不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盛满甘愿。 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尘埃你爱着就不要爱过无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越来越爱，越期待，我无情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本周新歌推荐，

颜色，夏夜的脸拥有风，而我却只想听你说、哦、你我在无人角落空弦激动烧出暗火，昏暗之中为何沉默心不由衷，为什么突然想你知道我越对话怎么会拒绝，与你运送我愿意祈祷，温柔或者是危险徘徊的点点，用你万种风情留住我承诺，就在梦想放低在这漆黑的午夜，让我心似自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都不放低，就算天光花已谢我只与你自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你与你亲密乱无深处看寂寞超出限度，谁会停住我才无限进阶，人民万种风情，但别让我心动，就这么想放低，就这在这他的夜，让我心似自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都不放低，就算天光花已谢我只与你自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 本周新歌八号，这是阿四这首《张大夫说了》，陈珊妮担任了制作人，这也是新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在中国榜的榜单上，阿四和徐佳莹的《尽管如此》还是在我们榜单上成绩非常好，那这也是在这首歌曲之后的又一首专辑的打榜单曲。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本周推荐新歌当中又一首 OST 作品，魏巡带来电视剧《陪你逐风飞翔》的这首插曲 Right Now。 除了2017年快乐男声总冠军之外，魏巡也有着乐队主唱的身份，那这首 Right Now 也非常的热血爆裂，酣畅淋漓。 遗忘了誓言，有你的双眼，清空了一切，剩再见。可知道，时间尽头将你沉睡一万年，无法再重来，感谢的失败，再次放上来，别去爱。新时代，你还能听见自己呼吸声音 ？Right now， 迎着风。 我在教学楼里迷失了方向，有时会痴痴地望着篮球架，心里默默祈祷晚一点放假。 最最美丽的宝石，本周新歌十号，演唱者是刚刚14岁的贾子叶。那这首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456当中。他的声线不仅非常有质感，而且有非常好的创作才华。这首最最美丽的宝石正是由贾子叶作词，而作曲人则是他的父亲，也是著名音乐人贾亦男。好，听过了本周的推荐新歌，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本周中歌榜的冠军曲目李荣浩这首情人。